们家的这个房子除了叫爱丽丝公寓以外，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哎，叫交际花公寓。 厂长，你们家谁以前做过交际花啊？ 谁以前做过交际花呀？ 你啊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们家这房子是我在马来西亚的父母留给我的。 哎，我说永红， 啊， 你同学的母亲王琪瑶怎么到现在都没来啊？ 那要问你喽，不是你负责去请她的吗？ 哎，对啊。 再说你现在去她家的次数比我们还要多呢。 那怎么了？我到她那儿嘛，无非也就是坐一坐，喝个咖啡，谈谈以前的老上海。 哎哎，我们俩谁也没说，你不是去坐坐，喝喝咖啡，聊聊老上海，那你还想干什么？说， 干什么？ 说嘛。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我爱上他了，行了吗？ 这话可是你自己讲的，等他来了你敢当面对他说？ 哎，这我和永红可以先回避，让你啊在这个旧房子里对着他旧时的美人诉说你对旧上海的情怀，好吗？ 我说你们两个人呢，根本就不懂老上海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现在的这种时髦啊都是假时髦。 算了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哎，这个还有我这件西装，那都是名牌货。 我说长角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王小姐时候的情景吗？她是什么样的穿着？她穿了一件男士的中式棉袄罩衫，这袖口啊还向上卷了一截，那才是不露声色，真是好。 哎，我看你是迷她迷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时光不会倒流的。 没来呀？是不是不知道这儿啊？ 哦，他知道。我跟他说爱丽丝公寓，他开始嘛一愣，后来他就笑了。他说他自己来。 来了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拿出你的绅士风度去。好啦。 太好了。 问问们好。 王小姐好。 好好好，你们好。 这次要麻烦你教我们跳舞了。 谈不上教的，你们呀都已经跳得蛮好的了。 这房子， 哎呀，老了旧了。 是旧了。你看这地板好久都没打蜡了。哦，这个吊灯也换了 啊。 哦，对了，那个暗室还在吗？ 在。 那我能不能看一看呢？ 可以，当然可以嘛，请。啊，对对对，巧，太巧了啊。 看来你和这个房子是有缘分的。 旧房子旧人嘛， 旧才好呢。你看看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嘛想救还都救不了呢。 这东西呀，或许是旧的好，可是人就不同了。 人也是旧的好，我怀疑嘛，我自己大概就是几十年前的人，有可能呢是死于非命又转世投胎， 前缘未尽，所以我总是旧景难忘。 哎呀，老婆了，我求求你了，说点开心的事儿好不好？ 我总是会无缘无故地想起几十年前的上海，有轨电车，当当当的响，滋滋呼，不来呼，一声声的叫。我嘛，也成了一个旧人，那种梳着分头、夹着公文包去洋行上班的家有贤妻的规矩男人。 你家有贤妻，怎样的贤妻呀、啊？ 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过去的事，还有过去的人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你呀、啊，这些都是从电影里头看来的。 哦，我 要说，我才是几十年前的人，却想回去也回不去了。你倒好，说去你就去了， 就当是一场梦吗？ 那也是我的梦啊，轮不到你来做。 我们跳舞吧，好吗？ 对对对，跳舞吧。 来， Tango。 我说你们两位谁先来学？ 想不到，就在这样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里，竟然会住着这样一位曾经是风华绝代佳人。 来来来，大家来喝一杯咖啡吧。 让我来吧。 好，谢谢。 好香啊。 是啊，也就是一般的巴西咖啡，现在市面上呀很少看到进口货了。这个呀，我是拿着外汇券在华侨商店里买的。 哎呀，王小姐呀、啊，你以后要买什么进口货吗？尽管找我好嘞。 哟，我差点忘了哦，常先生呢是个华侨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今天的小菜还对你们的胃口吗？ 正宗，太正宗了。 真是不好意思了，有好多原料呢现在买不到了，所以呢也就只好将就了。 有哪些原料现在买不到了呀？ 比方讲印尼的椰汁鸡现在呀买不到椰子酱了。哦，还有广东的叉烧现在也看不到叉烧粉了。再有呢就是法式的鹅肝肠和越南的鱼露。 是啊是啊。 哎呀，现在也慢慢开始有了。 哎，永红，我带你到红房子喝的牛尾汤， 价钱老贵的。 哎， 牛尾汤嘛，自然是名贵的，可那是要在法国专门饲养出来的牛，这里哪有啊？要我说呀，倒是洋葱汤比较好，这力所能及嘛，也就比较正宗。 是啊， 是啊， 你就会是啊，是啊， 这我是啊是啊，怎么了？ 好了好了，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啊，风景嘛，总归是风景，是窗户外头的东西，要紧的呢是这窗户里面的，这才是过日子的根。我记得40年前呢，这根是不张扬的，不张贴，也不做广告，可是这一粒米一颗菜全部都是清清爽爽。哎，现在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日子呢过得是一大把一大把的，而且稀里糊涂的，就像是食堂里卖的这个大锅菜。你们知道吗，40年前呢，就连一碗面条它都是一碗一碗这么下出来的。 是啊，我想啊，以前的浪漫呢一定是散在日常生计的角角落落里，是人间烟火的浪漫，所以啊它经久耐磨，即使壳子掉了，可是心子还在。 是啊，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做心子里的人。 你也说是啊。 我怎么就不能说是啊，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。 好了好了。王小姐。 谢谢了。 王小姐， 哎， 以后啊你或是你的朋友要换外汇的话交给我好了，我保证比中国银行的牌价那是要划算得多。 我没有外汇，微微小夫妻俩呀在美国嘛不去洗坛子就已经很好了，我还指望他们给我寄美金。啊，长脚啊， 嗯， 这个黄货生意。 王小姐，你算问对人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黄货的价格要比国家的牌价翻好几个跟头。 哦， 你是不是想？ 我也没有黄货。来，吃糖。 哎，谢谢谢谢。 我说长脚啊，这个不是犯法的吗？哎，我记得50年的时候啊，私套黄金嘛是要吃枪毙的。 哎呀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哎，现在的形势就是自由，对不对？我保证，你要是现在换最划算。 话嘛是对的，跟你讲讲看呢，现在还有几个人手上能拿得出黄货来哟？ 要我说，这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个是有的。哎，他们都说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边捡垃圾的老太婆都藏着几两黄金。 我倒情愿是那个捡垃圾的老太婆。 呀，王小姐开玩笑。 哎，我们去唱歌吧。 好， 那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啊。 哎呀，王小姐， 老柯呢？ 我也不去了。卡拉 OK 我最讨厌。 我知道你要听旧唱片。 长脚蚊子，来，我送送你们俩啊。 哦。王小姐，这是我在华侨商店买的。 你又乱花钱了。 小意思。 好好好，我收下，有空了过来坐坐啊。好的呀，那你们走好了， 拜拜 拜拜，再见再见。我说长脚这个人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呢？ 听别人说嘛，他爸爸是东南亚一带的酱油大王，在马来西亚还有个香蕉园，是个百万富翁。 你相信？ 我无所谓信不信的，只要张永红啊他相信就可以了。 我就是担心张永红，我怕他跟错了人。 你不用担心他，他是个聪明人。 我就是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照我看起来呀，他放过了你，跟了那个什么长脚，就不大聪明。 我有什么好啊？ 你人老实。 老实好吗？女人喜欢男人老实吗？要是放在40年以前，你会跟我吗？ 40年前，你不早就已经家有贤妻了吗？ 要是我没有贤妻呢？ 这孩子40年前那还没你呢啊！ 要是有我呢？要是有我的话，你会跟我吗？ 哎，我问你啊。我做的菜跟你妈比起来怎么样啊？ 我是不会拿你和我妈比。 为什么呢？你妈妈也就比我大个几岁。哎，我要是早生几年呢，我都可以做你的妈了。 那我要是早生几十年的话，我就可以做你先生了。 你不许胡说。 是没有年纪的。 这人怎么会没年纪？ 你懂我的意思？ 意思我是懂的，可是我不同意的啊！ 我又不要你同意。 来来来，去喝糖。你还要我替你剥呀？ 我不吃糖的。 好，那你坐一会儿看看电视啊。 我也不看电视。 我去洗杯子。 你不要走。陪我说说话。 天暗了，我开个灯。 不要开，我喜欢暗。时光倒流的感觉。 你有多少时光好倒流啊？难道倒回到你娘肚子里去？ 不，倒回到上一世。 你又来了，像真的一样。 我倒情愿这是真的。 可惜这不是真的。 万一是真的呢？ 你呀，都快走火入魔了呢。 我就是喜欢现在的气氛。 是啊，是啊，气氛嘛是蛮好的，可是这人就老掉牙了。 不，不是的，我没有觉得你老。你总是看不起我。 我没有看不起你。 你就是看不起我。 我就是没有看不起你。 其实年龄是无所谓的。 那要看是个什么事情。 什么事情啊？你说是什么事情啊？你倒是快说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啊？ 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事情吧。你 不能怪我的。 我又没有怪你了。 你的心里面在怪我，怪我来迟了。 说呀，咱们两个还是修修来世吧。啊， 修来世做什么？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叫做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。给我，给我，你我去烧开水去啊。 你不要走，既有今生何必来世呢？ 您看了， 你以为我在说着玩吗？ 好了，你可不许再无事生非了，这好好的事情全都给你闹得不好了。 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是真的。 你听我说呀，我是喜欢像你这样懂事情有礼貌的小孩子，我不喜欢那种胡思乱想。 什么孩子？孩子，我根本就不是个孩子。 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干什么呀？ 你懂什么呀？你回避什么？有道理你就讲吗？ 你要我跟你讲什么道理？ 反正你是没有道理，就想一走了之。 好，那我坐在这儿听你讲你的大道理。 你不敢正视现实。 嗯，还有呢？ 你不敢正视现实。 那讲过了呀，还有呢？ 你不敢正视。 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道理要讲呢。你快点放手。 不， 你放手啊。 不， 好好啊，来，你乖点，你听话，你起来。 我不起来。 就算是演戏，这个戏也演过头了呀。 不是，不是演戏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真的，可就算是真的，咱们也不要这样啊。你先起来。 不， 你 起来，我要这样。 你干什么？ 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是真的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 什么呀？ 都是什么呀？ 啊？ 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 粉底霜。 哦，哎，那这个呢？ 也是粉底霜呀。 这是什么？ 我说你干什么呀？你到这儿是来买化妆品的。 哦，我是该给你多买些化妆品的。 嫌我不化妆难看了？ 不是的，让我给你画画眉吧。 不用， 让我画画吧。 好，来，我让你画画吧。我说啊，你好了没有啊？ 好了。 嗯，你看看你呀，把我画得像个吊死鬼一样的。来，我给你照片好不好啊？ 好啊。 给，你在想什么呀？ 我在想你这几十年的故事，40年前开始的故事，你一身的锦绣烟尘，那故事的开始虽然种下的就是个悲剧，可也是个锦绣繁华的悲剧。可如今这故事的尾将收在哪儿？ 就像是一场戏，是不是？这做人呢，就像是在做戏，是不是？好嘛，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呀？ 不知道。 你呀，总是没来由的就伤心了。我这几十年呢，是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 可我从来没有怨过谁，怨过什么。要怨呢，我也只能怨我自己。后来我有了薇薇了，我觉得好多了。啊，我这心里头好像是有空。哦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啊，我有了你了，我觉得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好日子等着我去争取呢。 我 可是我怕，我怕，我怕这是一场梦，怕这梦醒了，你就。你答应我，如果真的是一场梦，你就陪着我一直坐下去吧，别让他醒过来，好吗？ 我真的很痛心。 你痛心什么？ 痛心岁月不留情。 你又要走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上次你一个人去无锡啊，一去就是一个多月，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你知道我那一个月我是怎么过的吗？好啊，等我差不多把你忘了，你又回来。其实你怕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？难道我还会去追你吗？我 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。 你非得现在就说吗？ 不是，从无锡回来我就想对你说，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矛盾，我也很痛苦。 不，你听我说，我先说，我们两个出去吃饭好不好？我来请你。 我还有事情，我不能跟你出去吃饭了。 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呀？我没有衣服穿，你说我穿什么呀？ 我还有事情，我不能跟你出去吃饭了。 那我真的得给自己买一身 了。你就在这说吧。 不行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出去。 我不想跟你再出去了。我只是爱你的过去，你的影子，那不是爱，只是一种迷恋。 才忽然的抽身退步，我觉得我像是脱了个底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 我是不会要你东西的。 你不要？你大概是不知道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。来，我打开给你看啊，看了你就会喜欢的，真的，你就会知道我讲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啊！ 你不要打开， 让我看， 你不要打开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 你听我说，我可是一片诚心的，我已经把我的什么都给了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能给我？ 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我实在是不该来的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四十年的浪漫会落到这样的结局，你可怜，我也可怜，我没有赶上你最好的时光，我却赶上了这样的结局，这是什么命啊？ 时光倒流，我怎么倒流得起呀？ 过来的， 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 没有东西的。哎呀，王小姐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 没有，我没病。我就是人没精神，想睡我又睡不着。 神经衰弱，神经衰弱也是病，你要去看呐。 这是现世 啊， 你看看，你看呐，我这屋子里头到处都是灰，像是要来买我的样子。 没关系，有灰，我来帮你把它擦掉好不好？你放心，灰呀，一擦就没了。 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倒是蛮奇怪的。 怎么了？ 三更半夜的，你撬了门进来帮我擦灰呀？ 哎呀，王小姐。我们都是自己人了，对不对？王小姐，你的那些家具都上哪儿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都很值钱的。 只有这些家具陪了我四十年了。 哦， 现在我老了，他们也都旧了，不值钱了。 哎，越老越值钱，要是变成古董那就更值钱了。你王小姐也是的， 也是古董？ 哦，不不不，你是贵族吗？ 我算什么贵族？ 上海小姐，对不对啊？人家都说你是当年上海滩最出风头的，哎，后来还嫁了一个有钱人呢，他去了台湾，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你，还要定期给你寄美金。 还有呢？ 说你有满满一箱的黄货，这几十年用下来也只去了一只脚，要定期到中国银行去兑换现金，对不对？ 简直是海外乞讨嘛。 如果不是那样，你王小姐靠什么来生活下去呢？你说呢？ 你可以走了。 哎，我王小姐啊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向你来借点钱的。 借钱？ 对。 你不是个华侨吗？你父母不是百万富翁吗？ 哎呀，王小姐，其实王小姐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不是华侨，我父母也不是什么百万富翁，他们就是一般的退休工人呀。 哦， 我从小很可怜的，我是在石库门里长大的，直到现在我们家还住在那个石库门的亭子间里呢。你是没看见我睡的那张床，它就搭在满是油腻的饭桌边，两块窄窄的布板，我连腿我都伸不直啊。没意思，没意思透。你说说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钱才是真的。你要是有了钱，不是你的也会是你的，可你要是没有钱，是你的也就不是你的了。像我们这种人连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，我不做这种生意我没法活。 你做什么生意？ 我还能做什么？抄外汇还有黄货呗。 哦，你是个黄牛啊！ 王小姐，你就不要再嘲笑我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知道的，你王小姐为人慷慨又很大方的，你就先借我一点，掉掉头。王小姐，你看在老客的面子上，你要帮帮我。王阿姨，我的王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王阿姨， 谁是你的阿姨啊？你给我滚！今天，你记得明天找一个铜匠师傅来，帮我把这个门锁给换了。 对不起，王小姐，我不应该叫你阿姨。阿姨是什么了？我长脚的阿姨已经是个老太婆了。你是上海小姐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因为我叫你阿姨，你生气了，王小姐。可是王小姐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要不是为了结婚，我根本就不缺那笔钱的。 结婚？ 对对对， 你要结婚了？ 我现在的女朋友，她是个时装模特，可她非要逼着我和他结婚呢。他说他什么时装都表演过，就是没穿过婚纱。 哦， 婚纱。哎呀，这婚纱都是大同小异的，是个大俗，最难出新意。既然出不了新意，那就干脆不出，就穿那种最简单、最普通的，用来突出一个人。 最后的景象是40年前的片场，他这才明白，那个女人其实就是他自己，死于他杀。歌群就要起飞了，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。